开始今天第二天的课程，首先呢，还是带着大家去做一下那个冥想。那么这三天呢，每一天开始的时候，都会带着大家一起去做一下这个冥想。然后接下来之后，每一个人，还需要再做4天，就是做足一个星期。然后之后每次进入到阿卡西里面，就可以不用再做这个冥想了。好，现在每个人找个舒服的地方坐好，双脚平放在地面上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到脚底与地面接触的地方。感受大地母亲承载着你，无条件的承载着你。想象脚底长出根须，深深地扎根到地球的中心，深深地扎根到地球的中心，感受到来自大地母亲的能量，充满了无条件的爱的能量。顺着这些根须，慢慢的往上，往上，继续往上，来到你的脚底。让它继续往上，来到你的小腿，来到你的膝盖，你的大腿。持续的呼吸，让这种无条件的爱的能量继续往上，往上，最后汇集到会阴处，感受能量带着来自大地母亲的无条件的爱和支持，进入到你的海底轮。你可以看一下，你是否正在有着某种生存的焦虑感，让能量进入，帮助你清理和疗愈你的海底轮。继续深呼吸，随着每一次的呼气，让能量继续往上，来到你的脐轮。你可以感受一下你和周围人的人际关系，允许能量进入，帮助你清理和疗愈你的脐轮，让能量继续往上，往上，来到你的太阳轮。感受一下，你是否还在试图控制和抓取什么？允许能量进入，帮助你清理和疗愈你的太阳轮。继续深呼吸，让能量来到你的心轮。能量带着无条件的爱进入到你的心轮。如果你感觉到有什么情绪，让它自然的流露出来，允许能量进入，帮助你清理和疗愈你的心轮。现在，能量慢慢的来到了你的喉轮，感受一下，你是否有什么想说但没说出口的话语？